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棒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欢迎收听876资讯。正在国家博物馆举行的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近日正式向公众开放，来听记者马俊的报道。 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运营速度最快、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速铁路网络。 在大国气象展区，一台复兴号动车组模拟驾驶平台格外引人注目，启动、加速、制动、停车。工作人员介绍，这个模拟平台和真的复兴号驾驶平台几乎一模一样。 这个就是中车造的复兴号的操控台，是人工的手动驾驶，它跑得多它都能记住在哪里停、在哪里加速。 它这个现实当中瞬间也能起速到这么快吗？ 现实当中的话可能要慢一些，这个是为了方便展会那个体验嘛。 观众们纷纷坐上驾驶座，体验一把开高铁的感受。来自湖北的龚女士兴奋地说， 肯定跟坐车不一样，坐车你是看两边的窗户嘛，这个在驾驶台你就看前面嘛，第一个风景也比较好，第二个你感受迎面来的速度很快，体验一下这种感觉，对高铁就更了解。 在这个展区集中展示了40年来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的发展成就，从铁路到国产飞机，从公路到地下轨道，技术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让观众们赞叹不已。 排半天队，耳朵都冻僵了，但是一进来还真是很值得。祖国40年改革开放，变化太大了，特别的栩栩如生。 你就看咱们这个铁路，过去从咱们北京到密云县城90公里，坐3个多小时，那个绿皮车，现在都是高铁300公里时速，就是属于中国速度，很提气。 此次展览共设计了关键抉择、历史变革等6大主题展区，用历史图片、实物场景、互动体验等多种手段和元素，充分展示改革开放40年来的伟大变迁。 再来关注演出方面，唯一一支由施特劳斯家族建立的乐团维也纳施特劳斯管弦乐团将于2019年的1月1号在北京保利剧院奏响2019年新年音乐会。为确保原汁原味的演绎施特劳斯家族的作品，乐团从创立之初就严格延续老约翰施特劳斯对于乐队的编制，即42位乐师加1位指挥，让世界各地的乐迷们经常有机会欣赏到乐团对施特劳斯作品的最准确的演奏。在音乐会上将为观众献上《蓝色多瑙河》《电闪雷鸣布尔卡》《森林的故事》圆舞曲等多首经典曲目。继续关注演出，第23届北京新年音乐会将于12月31号在人民大会堂上演，目前演出已经开票。话剧《哈姆雷特》将于本月28号到12月5号亮相国家大剧院。该剧由李六乙导演，胡军、濮存昕、卢芳、金浩领衔主演，通过讲述王子为父复仇的故事，描述了文艺复兴晚期英国和欧洲社会的真实面貌。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正在举办中，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的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逐渐转受高空偏北气流的影响，今天夜间北京市天空是云量增多，等到明天白天天气又会慢慢转晴。不过呢，天空状况的变化对扩散条件没有太大影响，空气依然会保持在优良水平。气象条件适宜进行户外活动，只是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在零下2度上下，是入冬以来的最低值，天气比较冷，请注意防风保暖。还有就是具体的情况是，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零下2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9度，最小相对湿度2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15岁，创作出第一首歌曲《自行车飞奔》，他用实力证明了他的天赋。18岁，组建自己的乐队 Mr. 乐队。他用青春谱写着梦想的价值。今天30岁的他成为了滚石唱片旗下的优秀音乐人，他用无法停止的专辑告诉大家，自己仍是那个追梦少年。他就是举起，一个一直为梦想奔跑的音乐人。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今天晚上为大家请来的是音乐人 Mr. 克尔克乐队主唱举起，欢迎你，举起。 Hello， 大家好，我是举起。 哎，这个我其实特别有一个很感兴趣，你叫为什么叫 Mr. 克？因为比如说，如果你姓克的话，我还能理解啊。然后呢，这个你姓举，叫举起，然后呢，为什么叫 Mr. 克乐队？而且这个克呢，还会让我想起超人，就是那种克星。所以为什么叫真的是， 其实对，就像您说的那样，就是因为当时我们乐队还没有一个名字的时候，然后在一个就是学校附近的一个小面馆里面商量，哎，要不我们取一个名字这样。那当时想到的就是克这个元素，对，什么东西比超人还厉害，对，那就是克元素，对。 所以就是你们的最初的起这个乐队的名字就是要比超人还要厉害， 对， 所以叫超厉害， 对，呵呵，这一方面了，对。然后另外一方面，当时我们听说克这种元素好像是在人脑里面可以引起一些幸福的感觉，但后来我们没有找到任何这方面的例证，所以就不再提这件事情了。对， 但是你们实现了这个克元素的这个功能，就是可能每一首听到你们就是演唱歌曲的每一位听众会觉得幸福，这也是你们给这个克的一个新定义啊。 对，这是我们的想法。 哎，今天晚上来做客的是我们的音乐人，所以今天晚上大家又有耳福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举起的故事，然后呢也听一听好听的歌曲，比如说举起今年8月发了新专辑，叫做无法停止。专辑的名称有什么含义吗？ 专辑的名称其实我觉得是代表了我对音乐的一个态度和想法。对，就是因为我其实不算是一个很年轻的新人对，但是对我来说就是说，对，虽然从开始写歌开始创作到最终成为一个职业的音乐人花了一段时间，对，但是 对于写歌这件事情的热爱和喜欢从来是没有办法停止的。 哦，所以你给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无法停止。 对，这也是其中一首歌曲的名字。 哦，那这样我们先来选一首歌曲，来先听一听这首歌曲，这首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吧，来感受一下这张专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风格。你给大家推荐什么样子的哪首歌？ 我其实会推荐这张专辑里面的一首主打歌，叫做晚熟。对，它是一个、一个 urban band， 就是都市乐队感的这样的一种，有点洋气，对，然后又比较深情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大家可以听听看。 好的，这样我们一会儿大家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的就叫晚熟，你稍等，各位一会儿期待一下。好的，各位，刚才大家欣赏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徐启的新发专辑《无法停止》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晚熟》啊。这首歌曲，就是它名字叫《晚熟》。 哎， 我特别想问一下，你是属于早熟型的还是晚熟型的？ 我觉得我就算是在一个很正常的步调上，但是 啊， 对，这首歌为什么叫晚熟呢？ 对啊， 我观察到就是在反正谈恋爱的男女当中，就是男生他总是要比女生要晚熟一些 啊， 对，因为就是如果是同龄的话， 对对，其实因为可能跟女生他们看的东西有关系， 对， 就女生从小就爱看那种什么言情剧啊，什么王子跟公主啊，他们早早的就有幻想。男的那时候还傻玩呢，对， 有可能就是因为对钻研谈恋爱这件事情比较晚，对，所以基本上就会说，那女生在恋爱中对于男生一些关照啊，然后细心这样成熟的表现的要求，可能经常男生会达不到。 哦， 对，那就是。哎，我可能写这首歌会想说提醒一下，哎，你是不是因为你自己的不成熟，然后让身边的人会有一些不舒服？ 对，其实这个男人到底到什么时候才算熟了啊？这个其实这个话题 很难说， 因为我前两天刚刚听了一个讲座，是来自于医生的，然后那个医生他说的就是说他自己的老公就已经结了婚生完孩子了，还觉得他依然是个小孩，就是他还没有达到所谓的叫成熟的那个地步，但是直到家庭里遇到了一些可能事情变故之后，好像这个男人才真正的成长为一个男人啊，这种的。对，所以这首歌晚熟 熟啊，提醒这个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男同学们啊，男同胞们啊，成熟起来。那在这首在这个专辑当中一共收集了多少首你的歌曲？ 这张专辑里面有六首歌，然后其中的五首是我自己创作的。 词曲都是你来写的？ 对对对对对。 哇，才子啊。哎，你在写这些歌当中哪首歌对你来说就是特别有故事，或者是你创作起来特别难呢？ 其实都是有故事的，但是说如果创作的时间最久的一首的话，我相信应该是那首叫《一分钟取暖》的一首歌。对，因为这首歌的话，我一开始是写出了曲子。对我来说，我从前是不太相信好的歌曲是改出来的。对，但是这首歌的话，我其实一开始写出来总觉得哪里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然后我和我太太两个人商量了很久，在词曲上面都进行了很大幅度的删改。对对对，所以就是我其实还是蛮感谢他的，因为他对我的作品的要求会比我自己高。对， 举起自己，这个他，我逮住了啊，你已经结婚了。 对，我去年结的婚。 完全看不出来。你爱人也是一个音乐人吗？ 他其实不是，他是一个从事出版行业，然后自己想做小说家的一个女孩。 所以你的这种感觉就特别像一个白居易写诗，就写好了诗以后先找一个真正的听众来听这首歌曲，然后他给你发表一些意见，然后你再进行修改，对吧？ 是，对，我基本上都会写完一首歌之后唱给他听一下。对， 好幸福的一个女人啊。 也没有，如果你经常会被这样，就是这样，哎，被当做一个第一个鉴赏者的话，你会把它感觉好像是一种工作一样。 所以你爱人有一种就是我是一个叫什么叫做 鉴歌师， 鉴歌师啊，你所有不成熟的产品都拿到我这里来，这个让我试听啊。 对， 哎，那一会儿我想特别想问一下啊，就是他对你的所有的作品当中他最满意哪首歌曲？他有说过最喜欢哪首歌曲？ 会有很多，因为我有一些写给他的歌，然后他会比较喜欢。 一会儿我要听你写给他的歌。那这样，既然你说到了这首歌叫做 一分钟取暖， 那一分钟取暖， 对， 那这张歌，这首歌曲呢也会收集在这张专辑里。 对，在无法停止这张专辑里面。 好， 它是拍了 MV 的一首歌曲。 一分钟取暖，这首歌本身具有什么样子的含义吗？我觉得听这个名字感觉就很有故事。 对，因为就是我时常在生活中会遇见一些就是他们的爱情或者说感情在是一个相对边缘的这样的一些人。对，那就是也许他们并不是会很被别人去接受，但是只要两个人之间他们有不管爱得多难吧，总是只要是有爱这个东西，那么他们就不是孤独的。那在这个城市里面，我觉得其实城市的人都很孤独。 对对对 对 对, 对， 那其实就是说爱这个东西就更加的珍贵，它会让我们在很寒冷的季节里面温暖起来，这样。 好，那接下来时间咱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一分钟取暖》，来自举起。 坐在你的对面，下了静音键，以为你在身边，再没有谁的来电，重要到必须要见。时间在你面前，下了暂停键，这么多年我都没变，回忆是我们之间稀薄的关联。一辈子纠缠，一分钟取暖， 平静总是短暂，用沉默交换，疼痛会习惯，像一个野蛮的小孩，没人管。下一个碰巧，别松开拥抱，就算每个人都是错孤岛，你明明就知道何时涨潮。 好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今天晚上做客我们节目的就是音乐人菊起。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来自于他的新专辑《无法停止》当中的一首，叫做《一分钟取暖》。你知道吗，菊起，我听你的歌，我就在脑海当中，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你的声线啊，让我想起了以前会暴露年龄的一个组合，叫无印良品啊。是的，哎，有人说过吗？ 有， 是不是有人说过？我真的就是，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想到一个无印良品，而且其实你的刚才我放的第一首歌曲里的，你有的这种音乐曲风，又让我会想起李荣浩。 李荣浩，对， 对吧？会有人这样说，对吧？ 对。 哎呀，所以我就感觉就是听他的歌很暖。听你的歌很暖，就是一个特别就想起了就当年听歌的时候那种心境，或者是那种感情，或者那种感觉。所以其实刚才荣浩了，我差点说荣浩，刚才菊起也说过，就是说这首歌是送给那些在生活当中，就是在城市当中忙忙碌碌，或者是一个人在打拼，偶然有一刻你可能觉得需要有一个人来取暖的这种， 对， 这个时刻。 对， 所以当时你在说的时候，其实我就特有感触，因为我有的时候就是尤其到了秋天，到秋天，甚至是比如说尤其是在这个天气又有点阴霾，在有点秋雨的时候，整个人就会特别希望有一个伴儿的那种感觉。 对， 对吧？所以你在创作过程当中，你什么时候最有灵感？ 我其实都是很难说， 很难说， 因为有的时候就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时候灵感就会来，但就是很幸运的是，它现在还持续的会来。这样，比如说我在写《晚熟》这首歌的时候，我第一句的旋律，我其实是在有一天下午去买菜的时候，对，去。在骑着电动车，然后一边走一边就哼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说啊，这句好棒，这句超好听，然后我就一路都哼着这首歌，因为我那天我是拿着现金去买菜，我还没有带手机，我还没有办法当时把它录下来。然后对，我就一路哼哼哼哼哼，对， 就怕这个旋律给忘掉， 我怕它跑掉，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你可能断了一段时间去不考虑它的时候，然后你就忘掉了，那就很可惜。那我就一路哼，结果最后买菜的时候大概少买了两三样。 所以回家以后就不是晚熟的事了，就是挨揍的事儿。 做不熟。 对，所以我觉得特别羡慕你们这些这个就是创作人，因为有的时候这种就是灵感刹那间来了，然后妙手偶得之的那种感觉， 对，是非常爽快的， 我是会特别有成就感， 对 是吧？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就好像自己一下子又创作出了一个这个作品来，我觉得这是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没错，我就是觉得像是创作出作品的成就感，它其实是比任何其他的名啊利啊这样的东西，更让人充实的。对我来说就是说，哎，这个歌非常的好听，它比什么，它比它给我带来任何的利益都要重要。 所以如果比如说你创作出一首歌曲来以后，就是发到网上去，然后得到大家的就是看到那个收听量啊，赞同的时候，是幸福感最强的时候，是吧？ 对，我还是 你会去看他们的评论吗？ 我会去看。 哦，你真的会看？ 对， 有没有会不会有一些评论会扎心啊？到目前为止有吗？ 就比如说差评之类的东西，其实也会有，但是以我这个人的个性，我其实是看不见差评。 什么叫看不见差评？就是你会把这些负面的能量， 我很快就忘掉了 啊。 对，因为我是一个，就是我虽然看不太出来，但我是一个白羊座。我是那种开朗病的那种。对，就平常虽然是比较安静的一个人，但是对于我来说，任何东西我会尝试着以积极的方式去看待它。 这个特别好啊。所以哎，我就要回到那个刚才那个话题，就是 这么多歌曲当中，哎，你先说一说，就是你爱人最喜欢哪一首歌？告诉我们，我们大家到时候下载去听一听啊，到网上去听一听。 对，其实我在2012年的时候写了一整张专辑给他。 哦，一整张专辑啊， 11首歌，对，这样。 哇、 哦！然后自己做了一个小的唱片，然后给他。 哦， 对，他会很喜欢那里面的一些歌曲。 哇，这个哎，他哇，这个女生不北齐，被自己的闺蜜就给羡慕死啊，就直接被排斥在外。你走开，不要找音乐人的女朋友做闺蜜。哦，那他当时是你是作为一个礼物送给他的？ 是，其实是这样。对，因为我那件事情，我想了很久，想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哦， 对，那其实是写了十首，就是不太风格都不太一样的。 所以这些歌，这十首歌曲当中，后来有正式发布的歌曲吗？ 暂时现在还没有。对，因为我在想，如果我有一天有这个资源的话，我会想说把这些歌重新找一些好的制作的、 哦、 对条件来重新做一下。 哎，这个滚石啊，滚石强烈建议啊，我们要听一张专辑叫做《秀恩爱》专辑。对，这个叫或者其实这张专辑就叫《送给女友的歌》，我觉得一定会有很多人喜欢你。哎，你能不能给我们还有一分半啊？这个、给大家。来一点旋律、 其中有一首歌叫做我想对你一见钟情所以选择失忆、 哇、 就是对，因为他其实就是很遗憾我对他不是一见钟情的，所以就想这样一首歌、 好， 这首歌这样。 我想要爱上你在年轻的季节，也亲吻你岁月雕琢苍老的脸，让时间流过，而我们的手依然紧握。我想要陪伴你，当你快乐时候，也追在你身边，为你驱散忧愁，让时间颤动，而我们的心一再的守候，一再的停留在想你那一刻。 哇，好听好听好听。哎，哇，真的好听啊。我真的是，我觉得你们的公司肯定听了你今天这个故事以后，回去可以着手策划这个事情了。 哎，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考虑一下。真的是，我觉得首先就非常有故事，而且爱对于一个艺术从业者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动力和灵感源泉。 对， 是吧？ 其实是这样的。 嗯，所以这样，我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晚上来做客我们节目的是音乐人菊绮，他为大家带来的新专辑《无法停止》。广告之后继续精彩。 胡军、胡存昕、卢芳、金浩领衔主演，李六乙导演作品话剧《哈姆雷特》，打破时间与空间，再问生存与毁灭。11月28至12月5日，国家大剧院重磅上演，现代演绎再现经典魅力。 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 外国的月亮是没更圆，但因为气候环境因素，外国的项目确实更好。 所以呢？ 所以用这种项目做的家具品质更加更环保， 还更贵吧？ 并没有，999一平米的全包圆装饰，不加价免费升级，这种项目做的家具全房配齐哦。 装修配家具还是全房进口项目家具， 还有限量赠送的名牌电器呢，打400-606-8866问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的信息详询店内。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 现购买 VOVO XC60，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 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 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 400-606-8866，999元一平米，一口价，家装全包圆。 能不能再多点优惠呀？ 啊，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纳米净水机、智能坐便盖，通通送。还有， 你说话怎么还打喘气呀？ 因为数量不多，打电话才算数。400-606-8866， 我希望抱台电视回家。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做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15岁，创作出第一首歌曲《自行车飞奔》，他用实力证明了他的天赋。18岁组建自己的乐队 Mr. 乐队。他用青春谱写着梦想的价值。今天30岁的他成为了滚石唱片旗下的优秀音乐人，他用无法停止的专辑告诉大家，自己仍是那个追梦少年。他就是举起，一个一直为梦想奔跑的音乐人。 Hello， 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今天晚上为大家请到的是音乐人举起，欢迎你举起。 Hello， 大家好，我是举起。 哎，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相信大家刚才已经听到了举起的音乐，怎么样？是不是很喜欢？非常暖男的一个声音啊。我们刚才也聊到了很多这个就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那可能还会有一些人说了，哎，我每天我可能都会在网络上听你的歌曲，有没有机会能够在现场聆听啊？ 有的。 哎， 对，首先我们会在11月下旬的时候，对，在北京、廊坊、天津，然后南京和上海这5个城市，我会有我的， 哦， 对，举办一个巡演，对， 哦， 是 就是那个各个大学嘛， 对，校园的巡演， 校园巡，这个校园这个叫巡回校园音乐季是吧？ 对，叫滚回校园，然后是， 哦， 对， 哎，特别棒啊！那个其实说到回到校园，然后呢，说到这个举起，其实他跟校园也是有着不解之缘的。 嗯，没错，因为我是在上学的时候，然后开始创作，然后组建乐队。 刚才我们的这个片花当中也说到了啊，15岁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一首歌曲啊，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的一种动力和契机？一个15岁的少年拿起了，你是用什么？用吉他。 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吉他也不太会弹，然后所以其实我是完全用哼哼的。对， 用哼哼。 对，然后我后来才学了吉他这样。 哦， 对， 所以那个当时的第一首歌曲是你就是 完全清唱的吗？还是怎么样？ 是的，对，我在十五岁的时候写第一首歌的时候就不会弹吉他，然后我是自己把 vocal 录在一盘磁带上面，就只有一个人声，孤零零的在唱。 哦， 对，然后我就去拿给同学和老师听，他们都觉得还蛮好听的。其实包括那个老师跟我关系不太好的，但是他还说，哎，你写出来这个歌还蛮好听的，对，是个作品，对， 这个哦是个作品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对， 因为可能你是在你看来是一个，或者在很多人看来，这不就是他哼的一首，哼的自己在那那个哼出来的一个调，被老师称为是一个作品。 对，老师说不错啊，你 所以这个事情会坚定了你说我要玩音乐的吗？ 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因为做了第一首歌，然后就能被大家觉得蛮好听的，那对我来说，我可能会觉得哦，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天分？对，那。之后就一直写了很多很多首。 哦，然后那从什么时候开始说，哎，我要不要练点乐器啊，然后怎么样子呢？ 对，我其实从写了那首歌之后我就开始想要学吉他了，然后大概到了高中的时候就能够简单的去伴奏自己的音乐。 他有耽误你的学习吗？ 其实没有，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是在住校，在住校的话其实就时间会很多，因为你不用每天上下学。对，那我其实那个时候是蛮充分的利用了我的时间的，包括念书啊，包括写歌，包括运动啊什么的都没有耽误，就因为时间变多了，你就感觉好像赚到了。 对对对对对，而且这一次我们说举起将会再一次返回校园啊，回归校园，然后呢也回馈给各位莘莘学子。所以这次的演出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演出的内容还有阵容好不好？ 对，十一月的这一轮演出的话，其实我们是23号北京场啊，23号是在北京场，在中国传媒大学。 在我们的母校啊，中国传媒大学啊。 对，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因为听说传媒大学的同学们，如果你唱得不好的话是会虚拟的。 哎，这个我要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广院之春它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考验歌手的一个地方，而且他一开始的海选就是在一个露天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如果你上去以后唱的不好，会什么各种这个卫生纸啊纸飞机啊就都会上来，我甚至就真的会虚拟啊，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那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表达。 对 啊，那不没有那这所谓这个虚伪的客套的，哎，站起来给你礼貌的鼓掌，不，如果你唱的不好就是不好。所以在那里演出很多人都说压力好大，包括其实我们主持人也特别害怕回到学校去主持。 对， 如果你主持不好，他们底下的学生也是会虚的。所以哇，你们第一场就选这样， 所以就是要给自己一个充分的考验。 哦， 那我们第二场24号在廊坊，然后第三场就回到我的母校天津南开大学。 哇， 对，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包括到了27号的时候是在我的故乡，我的家乡是南京。 哦， 对，在南京南广学院。 对， 然后再到29号的时候是在上海，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站，然后每一站都有我就是滚石唱片的艺人在这里。对，跟我同行的是孙盛希、陈零九，还有南方的两站有原子邦尼和831。对，都是台湾那边的，就是很棒的一些音乐人。对， 所以我刚才以为你这个巡演就是你自己的一个专场巡演，就是还有其他的音乐人也会一起在、这个、 对对对， 他 其实是 演唱会当中， 对，他其实是一个想要充分展现我们这个时代的滚石唱片的一个阵容和实力的这样的一个校园巡演。对，我觉得应该会很精彩，然后希望大家都能 对你看这个阵容就知道啊，有举起、达西还有陈伟霆等等啊，陈零九这些音乐人都会。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从11月23号。 对，23号是第一站， 中国传媒大学起行。 对， 起航。 对， 然后呢开始一直往南走。 对，所以我们要打好这头一枪，所以争取不要被轰。 没有，不会不会不会，我觉得听你今天晚上唱歌绝对不会被轰的。而且那我们的 演唱的风格会是什么样子呢？全是校园民谣类的，还是说会有摇滚、电子等等的？ 会有各种不同的风格。就是我觉得像这个时代，就是我们这一批艺人，他的多元化是很是非常棒的。对，是就是你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音乐，比如说原子邦尼，他是电子音乐，然后像我是流行偏乐队和民谣这样的风格，然后包括像831，他们是很棒的一支摇滚乐队对，所以就是大家来的话就一定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风格的， 所以就光你自己就可以创作很多不同类型的这个歌曲，是吧？ 我对音乐的喜好是非常就是广的、对，因为我不会说限定自己喜欢一个什么样的音乐，但就是我就会全部都去听。然后创作的时候我可能擅长的是比如说旋律非常好的那种，然后民谣类的、流行类的，包括一些乐队配置的，对，我都会去做。比如说我如果要做下一张专辑的话，我会想说多一些乐队的元素，对对对。 哎，那这样我这里呢，今天大家算是听着了啊，这个举起来，我准备让他先给大家露一点他正在创作还没有发行的，有没有什么作品现在就是正在创作当中的，可以先给我们露两下，先听为快一下吗？ 是这样，我有一首歌是最近前一段时间写的 啊， 叫做 Sally， 然后我们还没有推出 啊。 对，那这首歌其实就是我想说，作为一个乐队，想和我们的歌迷去说的一些想法 哦，一些话是吧？ 对， 想对歌迷说的一些话。 对，然后它是一个就是比较 J Rock 一样的这样的风格的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啊。 在这里我也给大家弹， 可以现场来一下是吧？哇哦，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就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直起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Sally。 夏天总会走，总有新的开头，而你要怎么做？还剩一首歌，我的吉他很破，而你要怎么做？挥舞双手，趁着天色还早，趁我还不知道要往哪儿走，说再见吧 Sally， 没什么好悲伤，别再愤怒的回望，回到你的好地方，说再见吧 Sally， 明天你会遗忘，但是 Sally 你要记得这首歌怎么唱。闹钟总会响，乐队总会解散，留恋又能怎样？给你的温暖都带不到未来，也何必都装傻，我的手中还是一只 Epiphone， 宝贝别告诉我要往哪儿走，说再见吧 Sally， 没什么好悲伤，别再愤怒的回望，走到你的好地方，说再见吧 baby， 不会一直剩下，但是 Sally 要记得这首歌怎么唱。Hey Sally， 要记得这首歌怎么唱。 哇哦， 掌声送给菊琪啊！哎， 谢 谢这首哎，但是我特别想好奇，就是你这首歌，我刚才听到歌词当中为什么乐队总会解散？你们的Cure乐队现在还好吗？ 是不会解散了，但是就是这个时代说想要一直维持一个乐队，一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嗯， 对。那其实大家都去上班了，然后排练的时间也不是非常的多。 哦， 对，其实但是我们是会。我怎么形容这支乐队呢？就是一个非常强韧的乐队。但我们每年大概都会有一两次演出。 所以就是你们会，这些乐队都是乐队成员都散落在各个行业里了，是吗？ 对，是的。 然后 有去做证券的，然后有去做教育的，然后有在做广告的。 哦。然后呢，但是大家一旦有时间还会凑在一起做乐队。 对，我们现在就在排练。 就在排练， 为了12月24号平安夜在天津立场演出，对。 哇，哎，这介绍一下这场演出嘛，在天津是吧？在天津什么地方？ 在天津，在我们母校南开大学旁边的叫中央艺术中心，这样。 哦，12月24号晚上、会有一场这个乐队的演出。哎，你们这个学校的校友啊，可以去听一听啊。对，师哥的歌，我告诉你啊，是这样。我刚才瞄了一眼，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开微信嘛。 哎， 然后我刚才无意中打开了微信，然后发现后台有这样一条留言。他是这样啊，大帅，今天晚上不用开车啊，用微信看你的直播。啊，终于知道你长什么样子了，这个不重要啊，这个不重要。他说，你知道吗？你现在采访的是我前同事的老公，然后说现在我们就住在一个小区哦，举起加油！ 我的天哪， 哎，你看，哎呀，这个，没想到还找到了自己的叫什么？ 哎， 我们的找到了邻居，你知道吗？ 哎，是， 一会儿送首歌给你，好不好，云晓？哎，就是这个地球很小啊，而且你不知道可能此时此刻会有什么样的人在收听着我们的节目。其实你这次回到校园，好像我也看到你有在一些场合表达过对于学校，对于学校生活，包括对你母校的一些怀念或者一些想法，对吧？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吧，学校对你来说，尤其大学对你的音乐来说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意味啊？ 对，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在哪一个阶段，我就非常庆幸我能够在一个风气非常开放的，就是非常有包容性的学校去生活和学习。 哦， 比如说我中学的时候，我在南京外国语学校，它是一个就是大家成绩虽然都很好，但是它不是一个就是非常强迫学生去应试的这样的一个学校， 就是不是一个以考入有多少学生考入重点高中为目的的一个学校，对吧？ 对，虽然他们有很多同学们学习成绩都很好，但是就是我在学校里面有很多的文艺活动。 哦， 对，然后大家对于不同的选择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取向都是非常的包容的。 哦， 对，如果所以你不论将来想成为什么，其实大家都会理解你。 哦， 对，所以这样的一个风格，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也是有感受到。 哦， 对，所以南开大学和南京外国语学校我觉得都是非常棒的学校。在这里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我在南开大学的时候找到了自己未来想做的事情，然后受到了很棒的教育，认识了很棒的朋友，然后也找到我的太太。 哦，你们两个 是 同学啊？ 对，11年了。对， 哇， 这样 好幸福啊！ 对，所以其实真的是校园给了我很多很多的东西。我觉得我的人生里面能得到的大部分的好东西，其实都是在学校里得到的。 你这个学没有白上， 真的， 其实就属于我们常说的，毕业以后工作也有了，媳妇儿也有了，都是在校园里得到的。哎，我特别想说，就是你当时。组乐队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大一的时候，因为我们当时，我大一进了学校之后，我就开始想参加一个社团，然后，我们有所谓的百团大战，就是在刚开学的时候，所有的社团都在食堂附近来摆摊招纳人，然后我就看到了有一个吉他社，基本上就没有怎么犹豫，我就加入了。对，那当时秋天的时候，就有个学姐找到我们几个大一的学员，然后说我们最近就是有一个活儿，对，就是在附近的一个餐厅，他们需要一个圣诞节可以去表演的乐队。 哦， 对，然后他说，哎，我们揽下来，就这样。 还要挣外快、啊、 是不是还是还可以挣点钱、 啊、 那我们就是当时因为大家全都是学吉他的、 哦、 所以是五个吉他手组成的乐队，那就有的人就需要去改变自己，去学一下 bass、 嗯、 然后去学一下鼓，这样那就这么很临时的攒起来了、哦、我们当时第一首歌排的是加州旅馆 哦、oh, 对，非常难的一首歌。 对啊， 对，然后我们的那个当时的主音就是节奏吉他，因为有特别多的大横按、 嗯、 所以我们当时练了两三个月这样，但去表演的时候他的食指明显的比其他的手指要粗了一点点、 嗯、 对，就是但是当时的那个经历就是因为它不论是哪一个方面都很难，鼓也很难，贝斯也很难，然后吉他包括唱也很难。 嗯， 但是我们经过了努力的去练习之后，达到了这样的一个还不错的效果， 哦、 那就会给我们很大的信心说，说那以后也许很多的困难我们都可以去克服它。 哦， 对，这也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们这支乐队，就是从来没有说要解散或者说是怎么样，但是说、 哦、 虽然我们不是一支商业乐队， 哦、 就是不是一支出。职业的乐队了， 嗯嗯， 虽然我现在是当一个职业的歌手，但是我们从来也没有解散，就是也没有说想停止这件事情，它 所以叫无法 停 止，最新专辑叫无法停止哦，哎，所以你们这个乐队成员等于说一直都没有换过人。 其实是换过， 是有换过、 有一些人是出国了，那确实是没有办法。 嗯、 那但是我们其实兜兜转转，阵容虽然改变过一些， 嗯、 但其实都是那么。八九个人里面换来换去、 啊、 这样 明白明白。 我今天比如说我今年要做演出， 嗯， 那我就打电话给比如说吉他手， 嗯， 小郭，他如果他今年有一年去参军了，然后就打电话给另外一个吉他手、 哦、 对，但就是这么一些人，我们是一个 团队 每次出一个五六个人的一个阵容去演出这样。 哇，走过了多少年了，算细细算来、 06年开始的，12年了，然后我们在16年的时候就是回学校做了一场演唱会，是叫十年一刻、 哦、 对，是刻元素的这个刻，对，然后当时就是也是得到了很大的反响，所以希望今年、 嗯、 因为今年是我算是作为职业歌手出道的第一年，那今年我想说在平安夜的时候回到天津学校旁边做一场、 嗯、 我作为职业歌手的第一次的个人演唱会， 嗯， 对， 嗯， 那我想把哥几个再攒起来，然后我们做一场、嗯、就是让大家都印象留下回忆的演出。 而且你这个地点选的是不是也是刻意选在就在学校旁边 啊？没错， 对吧， 包括那个经理人也是我们，就是那个场地的经理也是我们之前经常合作的一个人 啊，就是你们当时在学校里的时候就经常去他那里有玩过， 对，他那个时候就是在别的一个场地，在离学校蛮远的一个地方、 嗯、 然后我们最近又聊起来这个事情的时候说、嗯、哎，你现在在哪儿，那我这个场地就在你们学校旁边了，现在 我 说哎，那真的很棒，我们就定下来这样。 哎，说实话当时即便是在学校里虽然说玩起了乐队、 嗯、 但那个时候可能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一天真的是以一个职业音乐人的身份再次回到学校甚至学到附近来进行演唱吧。 对， 对吧， 其实就是很难想象，因为当时做艺人这件事情是很难想象的，对我来说、 嗯、 因为就是包括家庭里面也没有说从事这个行业的人、 嗯、 包括对于自己的外形、 嗯、 方面也并不是特别的自信、嗯、就是从来说没有想过会去做从事艺术行业、 嗯、 那但直到我到了11年的时候，就是我可能在网络上上传了一些自己的作品，然后得到了一些认可之后，我才开始真正认真的考虑这个问题。 嗯嗯， 那其实就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到了15年、16年的时候，终于逐步的来实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愿望。 哇， 那其实还是很感慨的，因为我就是不是说特别的顺利，而是说花了一些时间，一步一步的到达了这里。对， 哇，真的是很不容易，而且我也刚才举起在说这段话的时候让我想起了薛之谦之前曾经说过的一段话、 啊、 他说这个时代已经不会就是会有更多的平台让那些有才华的人出来，他不会去轻易的就比较埋没掉那些有才华的人，所以 那除非是自己放弃了 除非自己放弃，所以还好你在坚持，而且你的音乐也的确是能够温暖别人。哎，我们接下来时间 再听一首歌吧。 好的， 我觉得哎，这样我们再聊一下，然后呢，我们一会儿用你一首歌。如果选一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话，你会选哪一首歌？ 我会选择《月球背面》这首歌，是对我来说蛮特别的，因为在这张专辑里面的歌里面，这首歌是我自己编曲的 啊。 对，我就是相当于完成度对我自己的意志的体现是最高的一首歌 哦。 对。 月球背面是不是？ 对， 好，那这样我们一会儿再来聆听啊。我这边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其实对于现在的就是校园歌曲，你是从校园出来的啊，对于现在的校园歌曲，你有什么样子的想法，或者对于现在校园歌曲的现状，你有什么样子的观察？ 我觉得现在可能其实大家愿意去做，以我的观察好像没有我们那会儿说想组乐队的大家的愿望那么强烈了，但是呢，我觉得在校园里面做音乐的朋友们，他们风格更多样了。 对对对， 对对对， 我有个人感觉，就是以前我们提起校园歌曲都是想到的是老狼啊， 对， 就是那种弹着吉他的那种的。 对对 对, 对, 对, 对。 但是现在感觉你要是提起来校园歌曲， 对， 那风格哇， 对， 那就多变 了。我有一个 pad， 我有一个电脑，然后就可以做电子音乐了，然后包括我想做说唱都没有问题。对，所以现在我觉得就是能玩的东西更多了，就觉得挺棒的。就是说，如果我能够再一次回到校园，然后有那么多时间的话。我其实也会想说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 哦， 对对对对对，对，就这个音乐的世界是很丰富的，然后我觉得能在青春的时候，而且人在大学期间的时候，我觉得创造力是这部分脑力是非常好的， 而且时间无论时间精力都是最丰富的时候。 对, 对, 对, 对, 对吧。好的，那我们再一次向大家推荐一下来自音乐人举起的最新专辑《无法停止》，以及即将在10月23号在中国传媒大学就是启航的啊，叫做巡回校园音乐剧啊，叫滚回校园这个主题啊，非常有意思。所以大家如果举起来到你的城市，用你们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位暖男吧。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举起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 谢谢 谢谢。 好，今天最后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举起，月球背面。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听听糖耳朵。 总是藏在一层迷雾中，你的侧脸地上人类目不可及月球的背面，越是拼了命的靠近，越是陷入了曲折的纹理，安静的像一个沉默的谜语，俩一座唤醒山眺望纯白的风景，那一片干涸的海里呼叫你姓名，感觉每个昼夜的呼吸，同步自转和空转的周期，探索总是背对着我的幸运。 Baby I为你飞越月球背面， 胡存昕、卢芳、金浩领衔主演，李六乙导演作品话剧《哈姆雷特》，打破时间与空间，再问生存与毁灭。11月28至12月5日，国家大剧院重磅上演，现代演绎再现经典魅力。 今天借876的电波，我要向一个女生表白，憋了好久，终于鼓起勇气说出来。我要给你一个美好温馨的家，没那么堂皇奢华，但材料一定都是我精挑细选的。我要给你配置全套名牌电器，只要好的不在乎价格。别担心我太败家，在全包圆装修，只要999元一平米，从毛坯到入住全搞定。我知道你听得到，希望你能拨打40060688866找我。